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206章。摸索了很久，满目无聊的莫凡尝试着将这一缕精魄往自己的雷系星云之中引导着。雷系星云呈现紫黑色，盘成一个如同漩涡一般的星云群，在浩瀚的精神宇宙当中显得格外的璀璨。当莫凡将凝实光辉的精魄往这里面引的时候，竟然发现这萤火光芒竟然不由自主地飘向了雷系星子那里。还没等莫凡反应过来这是怎么回事的时候，突然那颗雷系星子就先释放出了某种磁场之力，将萤火虫光芒的精魄给吞噬了进去。 哎，我去，这东西怎么能吃啊？一个精魄价值300万到500万呢，啊，说吃了就吃了，这还了得？嗯，还有平常都格外听话的星子，今天怎么就一改常态了，把一个精魄给吞了，还是那种根本就不会吐出来的架势？ 莫凡这下傻眼了。 本来就是想尝试一下的，谁知道这精魄真的被吃了，还是被我用来连成魔法星轨的7颗星子之一的星子给吃了。 这个状况又是超出了莫凡的理解范畴了。莫凡急急忙忙地找到了邱雨华老师，想从他这里得到一些解释。 星子吞噬精魄。 老教授推了推自己的老花镜，脸上带着笑容。邱雨华这个人就是喜欢学生问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能够解答就说明自己博才多学。莫凡问的这个问题也算是刁钻，因为很多书籍当中是不会对这种事情进行记载的，正好老教授看过一些关于这种情况的书，于是就清了清嗓子，先要来一段长长的不太相关的起源描述，然后再进入正题。 你应该也知道，精魄是一个好东西，对魔法师的修行会提供巨大的帮助。精魄最大的用途就是做成明修魔器，无论是星辰魔器还是星云魔器，都有着巨大的价值。不过呢，精魄其实最早的时候并不是这么使用的。在人们还没有通过亡灵系的器皿学研究出星辰魔器、星云魔器之前，精魄一直被当作一种强化之物。 强化之物？强化什么呀？ 莫凡马上问道。 这还用问？当然是强化星子啊，不然星子为什么会把精魄给吞噬了？ 邱雨华吹着胡须道。可以强化星子？ 是啊，在没有明修魔器发明出来之前，精魄是被这样暴殄天物的。 能强化星子，是不是意味着由星子连成的魔法技能也会得到强化？ 莫凡马上问道。 那是当然，星子得到了强化，技能也会变得更强。 那不是好事吗？ 莫凡一阵的欣喜，原来技能还能够得到加强，这可是一个好消息啊。就像当初在司业统治下释放巨影钉，那巨影钉化成了6个，直接将战将级的诅咒妖兽给钉成了标本，更附带灵魂穿刺的效果，这个技能加强实用性可是极强的呀。邱雨华摇了摇头道， 我都说了，那是暴殄天物。 为什么呀？ 莫凡完全搞不明白了。 精魄是无比珍贵的，去过拍卖行的话，你就会知道这种东西有多抢手。无论是哪个级别的精魄，用来做星辰魔器和星云魔器的量都不够，谁还会去把精魄拿去强化星子？初阶魔法一共是有7颗星子，对吧？唯有将这7颗星子全部使用精魄去强化一遍， 技能才能够得到一定幅度的提升。问题是，只要不是这位魔法师脑子有毛病，都不可能为一个初阶魔法的加强耗费整整七个精魄。 邱雨华教授说道。 这…… 莫凡听完脸上的表情也不太自然了，貌似我就是那个有毛病的魔法师。五分钟之前，我的一颗金灿灿的精魄便被我的一颗雷系星子给吞了。 所以啊，魔法的强化是存在着的，也正是通过对人类修炼有着巨大帮助的精魄，但这种强化方式性价极低，不亚于把钱当柴烧。 邱雨华说道。莫凡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他妈的，假如小泥鳅这里边凝练的精魄是无法取出来卖钱的，那我就只能用来强化初阶魔法了呀。初阶魔法有七颗星子，每一颗都要为一个奴仆级精魄的话，尼玛，这钱都能买一个战将级的精魄了。哎呀， 况且所谓的技能加强幅度应该不是相当夸张的那种，至少达不到中阶魔法的威力。那邱雨华老师说的确实没错，只要不是有毛病的魔法师都不可能那么做。 再研究研究吧，实在取不出来那就只能够用来强化星子了。 莫凡此时真是哭笑不得了，用来强化星子那也好过摆在那条河上面当成装饰品，最重要的是看着还闹心呢。早上是其他学校跟帝都学府的进行切磋，下午就是明珠学府和帝都学府了。这次切磋自然是重头戏啊，假如不是斗馆并不完全开放，那斗馆里边肯定是坐满了人的。莫凡是捣弄小泥鳅坠一晚上没睡，其他人都跟着顾汉早早的就去看其他学校的比试了，莫凡便不去了，滚回自己的被窝去补上一觉，不然下午哪有精神跟帝都这帮天之骄子来打呢。莫凡补觉，其他人都纷纷去了斗馆。赛程的安排上，另外六所学府各自对战，南方、北方、西部、东部的都有，都是国内鼎鼎有名的学府了。只是帝都学府的学员们并不是很上心，他们最想要收拾的还是明珠学府的人。一大清早，针锋相对之意已经从那虚伪的寒暄当中透出来了。像脾气比较直接的许大龙和罗宋两个人更是互掐了起来。 罗宋，你也是聪明人啊，不想做凤尾所以跑去当鸡头。想想也是，以你这种货色呢，在帝都学府也就实力平平，还轮不到你来出战。 许大龙说起话来一点也不讲究，该说什么就说什么。顾汉老师就在旁边，心里边很不是滋味。 想叫个巴拉，你们是凤，我们是鸡。 许大龙，不得无礼。几位，抱歉啊，许大龙这人说话比较直来直去，大家多担待担待。 卢一鸣老师急忙出来打圆场。 哼，直来直去，这么说，卢一鸣老师其实也是这么认为的了。 顾汉冷哼了一声。顾汉老师是高冷加暴脾气，作为同样从明珠学府走出来的学员，作为现在明珠学府的老师，绝对没有理由因为对方是帝都学府就要自降身份低人一等。 这个 卢一鸣尴尬一笑，急忙转移了话题道， 昨天接待你们的时候学员应该是九名才是，今天怎么才来了八位呀？ 老教授邱雨华就比较和善了一些，他抢过顾汉的话开口道， 这位学员昨晚没睡好，正在补点睡眠。 其实不用压力那么大的，就是随意切磋随意切磋，怎么还搞得失眠了呢？ 卢一鸣老师笑了起来。邱雨华老师脸一黑，怎么昨天接待的时候没觉得这个卢一鸣老师有什么问题，今天相处起来觉得这货嘴里边就没有一句人话呢？ 那家伙来不来无所谓，对付你们我们几个足够了。 沈明孝马上站了出来，那双眼睛如锋利的宝剑一般注视着帝都学府的那一群人。 哼，是吗？装叉谁不会？ 风度翩翩的廖明轩冷笑道。 你他妈说谁？ 沈明孝直接就怼了。 好了，口舌之争有什么意义？下午实力见分晓。 顾汉老师冷声说道。 啊，对对对，以实力见分晓。 卢一鸣这家伙保持着一脸虚伪的笑容，更是丝毫不在意两学府之间关系如此之差。 我是叶心夏，你们也跟我一样喜欢莫凡哥哥吗？那就一起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207章。 莫凡呢？那货到底死哪儿去了？ 他起来了，不过说去见一位老情人，下午他自己会过来。 赵满言说道。莫凡睡得快中午，大家都走了，就剩下他一个人，中午饭自己随便解决了。帝都学府很大，和明珠有着明显不同的就是这里老树苍天，林荫小道随处可见，建筑物的风格都是偏古老的类型，和魔都处处跟时代接轨的调调倒是截然相反的。也确实，帝都学府人才辈出，小小的臭水沟都可以弥漫着一股子文青气，都能够说出几个名人来，也难怪该学府的学员们都以天之骄子自居。在这样强者如云、人杰地灵之地修行，谦虚都容易被人说成是在瞎装呢，倒不如自信骄傲一点，彰显该有的气度。也不知道是受邱雨华的文明教导，还是自己有那份心情，莫凡颇有心境地在这学府当中游逛着，心中感叹着，好吧，他迷路了。在几位学姐乐心帮助之下，莫凡是终于找到了斗馆。斗馆也很大，气派自然不用说，门外一根根硕大的白色柱子让人不禁联想到了古罗马时期斗兽场的恢宏。斗馆的风格是迥异的，并且也是仿罗马斗兽场，呈现一个原址环状，一些特意设计的蜂巢镂空让其耸立着更具视觉的美感。进入到斗馆之内，莫凡发现自己来的时候正好，差不多就是明珠学府对战帝都学府了。也不知怎么着，刚踏入到队伍当中，莫凡就闻到了火药味儿，感觉矛盾就只能够用 PK 来解决的样子。怎么了？怎么了？莫凡询问赵满言说道。 还能怎么地，掐起来了呗。罗宋那家伙之前是混帝都圈子的，和那个许大龙是老对头，两个人吵起来的火啊，一下子就烧到了队伍。 赵满言说道。那很好啊，我就喜欢这种名词，客客气气文文让让的，搞得人怪不好意思下重手的。莫凡腹黑地说道。 我也是。 赵满言点了点头。明珠学府和帝都学府之间的那什么路人皆知了，没看到那些前来观战的人一个个都期待无比吗？两边当事人就实在没有必要装下去了，痛痛快快地打一场，看看究竟是明珠学府真有问鼎第一的实力，还是帝都学府不负众望吊打明珠。哎，怎么个打法啊？莫凡用胳膊蹭了一下旁边穿着毛茸茸鹅黄色针织衫的木奴娇手臂，挑着眉毛询问道。换作是别人，木奴娇一个风盘龙卷送他上天，冰清玉洁的他可不喜欢男人随便碰的。可同住在一个屋子，木奴娇被开油开得有些免疫了，像这种小动作就当作没看见。 我们这边出四个，他们那边出四个，团队比试。 木奴娇不动声色地和莫凡保持了一步的距离。 这个我喜欢，嘿。 莫凡搓搓手，蠢蠢欲试了。现在大家掌握的魔法都不算多，单挑的话基本上是对轰，基本上看谁实力扎实谁就赢了，略显单调。而团战那就不一样了，各系的技能、各种模具、相互之间的掩护和配合、魔法与魔法的交错，变化极多，很考验魔法师的实战能力和临场应变能力。 你也别兴奋，出战没你的份儿。 赵满言拍了拍莫凡的肩膀说道。 为啥呀？ 莫凡不乐意了。 我去，你还好意思说？ 第一局出战的名单都定了你才来。 我迷路了。还好双方达成友好协议，是进行两局比试。第一局明珠学府这边率先出战的正是沈明孝、罗宋、彭亮和赵满岩四个人。沈明孝和罗宋两个是最不服气的，眼看这么多不同学校的老师和学生在场，加之还有众多的美女和女神，倘若能够将帝都学府击败，肯定一下子就成为焦点了。一直在明珠学府有男神美称的沈明孝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正好借着罗宋跟许大龙的恩怨，好让自己大展拳脚。罗宋是跟许大龙有着深仇大恨的，俩人一见面就直接上升到了问候家人的亲密，罗宋自然主动请战，要把许大龙给打个服服帖帖。彭亮和赵满岩都是被顾汉老师点名上去的，俩人也不敢违抗师命。 许大龙、廖明轩、晶晶、赵明月，你们四个就来打着头阵吧，可不要让我失望。 卢一鸣马上点出了四名干将来。 是老师。 四名帝都学府的学员走了出来，许大龙是一个典型的肌肉男，不像是一个魔法师，更像是专门骗小姑娘的健身教练似的。廖明轩风度翩翩，相貌气质上在莫凡看来倒是和沈明孝这个男表一个类型，自以为有几个女生主动写情书给他们，对他们花痴了一点，就宛如王子一般的高贵了。晶晶和赵明月则是两名女魔法师，莫凡和赵满岩两个人刚才站在一块儿的时候就对他们两个人审视夺度了一番，并将他们简称为 A 女和 B 女， A 归 A， B 归 B。 这两位女魔法师其实颜值都蛮高的，属于看第一眼就能够喜欢上的类型。 哎呀，我赌一包辣条你们会输的， 莫凡跟赵满岩说道。 怎么，你能够看出对面的修为？ 赵满岩挑起了眉毛，别人不知道，赵满岩却很清楚，这里论修为的话，莫凡应该是最高的，而修为高的人可以通过一些细微的元素波动来感知对方的实力。莫凡这么大言不惭地说他们会输，肯定已经通晓什么了。莫凡神秘一笑，并没有回答。修为神马的莫凡是没看出来啊，他就是一个美好祝愿而已了。 他娘的，他们要是赢了，那第二局还怎么体现出我力挽狂澜征服全场的本领啊？哼。 两边还坐着一些人，他们应该是厦门学府和华东学府，一个个幸灾乐祸的在那儿观战。莫凡大致用意念去扫过一遍，发现无论是哪个学府的，也无论这些学府排名是第几，他们前来这里做交换生的都是中阶魔法师的修为，并且大都是达到了中阶有一段时间了。想想也是，各大学府排名归排名，能够派出来给学校争光的肯定也都是高手中的高手，而各大地区人才济济，能够像自己这样年轻有为的肯定也不在少数。早上没来就不知道他们实力怎么样了，反正妹子们那长得都是很正啊。而那边呢，明珠学府和帝都学府的巅峰对决即将开始了。 公平起见，这次团队比试魔具魔器一律不得使用，以魔会友，点到为止。 这个规矩对于大家来说是件好事，帝都世家子弟多如狗，身上没几件像样的魔具是不可能的，将魔具和魔器给禁掉的话，那就是凭真本事说话了。两边人员示意，裁判一声令下，战斗开始了。从开始那一瞬间就可以明显的感觉到人员上的不同了，明珠学府这边的阵型有些散乱，分不清打头阵的人是谁，也分不清谁应该站在更靠后一些，而帝都学府那边的四个人恐怕一起练习不是一两天的事情了，他们阵型瞬间完整了，正好是一个十字站位，训练有素这方面就看出一些差距了。还好明珠学府的这四个人都不是省油的灯，他们发现对方是有备而来之后，很快也整理了阵型。赵满岩是站在了最后面，他作为一个光系的魔法师，更多的时候是保护自己的队友。对方的魔法施展速度非常快，尤其是那位叫晶晶的女孩，她的脚下快速地凝聚出了深绿色的星图， 星图之中的长长星轨正化作一条条缠绕之藤，顺着女孩那细腻的长腿缓缓地缠绕上去。魔法盘绕在身，看那藤蔓，想来正是植物系的终结魔法，这技能对同样拥有植物系能力的木奴娇来说再熟悉不过了。 是终结魔法，快打断他。 沈明孝马上充当了指挥，对着罗宋喊道。罗宋脸上露出了一个狡猾的笑容，他并不去费劲地勾描那终结魔法的绚丽星图，反倒是顺手就完成了初阶的土系魔法。 哼，我是慕白，我不会被莫凡超越的，去听下一集，你们等着瞧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金飞西比生产队。第208章。 我让你站不稳，看你如何完成终结魔法。 罗宋将胖乎乎的双手往地面上狠狠地一拍，原本平平整整的地面突然间出现了褶皱，这些褶皱起伏不定，同时还伴随着那一片地表开始了奇怪的抖动，或者是拉伸，或者是收缩。原本站在十字阵中的帝都学府四个人的身子明显的倾斜了起来。 难道认为就你会土系魔法吗？ 许大龙倒是早有准备一般，就在那第一波褶皱的力度要变得更强的时候，许大龙却是直接大脚往地面上一跺。这一跺可以看到一个褐色的地面波纹以许大龙为中心豁然扩散开了。许大龙是站在中央的位置，这个地波荡开的过程正是将他的周围和颤动的地表给震得平整了下去。刚想要兴风作浪的土妖怪也没有再敢造次，而那名正在酝酿终结魔法的晶晶基本功相当的扎实，刚才他都快倒地了，竟然魔法星轨和星图都没有断裂。随着那些绿色的藤蔓上升到他 A 罩杯的胸前时，终结植物系魔法昆之林已经描画完毕了。 昆之灵，囚笼。 晶晶气质瞬间发生变化了，眼睛高傲地凝视着明珠学府的四个人。 哼，好好享受被藤蔓、灌木、腰肢、荆棘围困的滋味吧。 晶晶说道。昆之灵，莫凡是领教过的，事实上他的威力足以将一群人都囚禁在里面。藤蔓以极快的速度在生长着，上面的荆棘倒刺一根根清晰可见，脚下不知名的妖草在不停地蠕动着，稍有不注意，这些怪草就会顺着靴子往上爬，然后那些韧性十足的丝条便会如绳索一样将人的双腿给狠狠地捆绑住。昆之林蓬然生长，不过多久便将明珠学府四个人所在的这片区域变成了如同牢笼一般的灌木丛。被困在里面的人倘若想要释放魔法，就必须先将这密密麻麻的植物囚牢给全都打残才可以。只是帝都学府的人似乎并没有耐心等到对手寻找到挣脱的法门。可以看到，在那名叫做赵明月的女孩完成了植物系魔法之后，她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只听到呼呼的声音，烈焰突然窜起，赤红色的颜色一下子照亮了这一片斗场。火焰先在他的周身出现，扩散出一圈又一圈的烈焰之环，随着赵明月一声高喝，所有的烈焰之灵都凝聚在了他的右手的手腕上。 他们在干嘛？ 郑冰晓有些费解地说道。 明明昆之灵还在持续中，他们如果使用猎拳的话…… 宋霞刚想要发表自己的意见，便看到赵明月头发在热浪当中飞扬而起，看似柔柔绵绵的一拳却在烈焰的衬托下变得凌厉十足。猎拳呈现一个扇形，飞行的距离越远，轰击的范围也就越广。当巨大的火焰轰击在昆之林上面的时候，整个昆之林的植物全都燃烧了起来。猎拳火焰的引燃速度非常的快，于是昆之林在顷刻间化为了一片烈焰之海，剧烈无比的燃烧着。原本沈明孝、罗宋、彭亮、赵满岩四个人只是被昆之林给限制了行动，实际作战影响还不是很大， 可随着猎拳轰在这上面的时候，他们便是被困在一个到处是火焰的丛林里，到处都是火，再加上那些没有燃烧干净的植物，他们想要跳出这片烈焰之林都有些困难了。 他们够狠的呀。 郑冰晓总算明白他们的意图了。原本火系是非常克制植物系的，植物系碰到火焰顷刻间就燃成灰烬了，帝都学府的人却利用这种克制制造出了一个烈焰之林来，这效果远比直接一个猎拳轰在他们身上更加有效。赤红一片的丛林已经将沈明孝等人全都给吞了进去，也不知道里面的情况究竟如何。火焰烧得很快，黑色的灰墨还在保持着藤蔓伸展的姿态，但随着一阵热风轻轻一摇就一下子剥落了。硕大的木丛林烧尽，猎拳的烈焰也渐渐地平息下去。一片的议论声当中，众人忽然发现狼藉一片的中央位置出现了一个隆起的东西。仔细一看，隆起的正是一块岩石鞘，这岩石鞘结结实实的将一片区域给全都笼罩了进去，其外层虽然被烧得均裂开，显然火焰是没能窜入岩石鞘内部的。 是土系终结魔法炎障， 郑冰晓欣喜地说道。看来他们四个也不是毫无准备，拥有终结土系能力的人正是罗宋。当岩石鞘防御完全脱落没入到地表下之后，罗宋支撑的双手放下，肥胖的脸颊上露出了几分疲惫之色。猎拳的冲击威力是他用炎障抵挡下来的，烈焰的燃烧也是他在抵挡，这些力量自然会对他造成一定的影响。 还以为成天在那里自以为是的你们有多大本领。 沈明孝在罗宋的保护下同样完成了他的终结魔法。沈明孝施展的正是风系能力，一片焚烧的灰烬中狂风正在作乱，扬起的粉末如沙尘一样弥漫在斗场之内，风力越来越强了。风虽然是无形的，可被卷起的那些粉末却已经勾勒出了它的轮廓，正是一道剧烈旋转一直缠绕上升的龙卷之风。龙卷之风直径少说有2米，它在沈明孝的控制下朝着帝都学府的众人横向的挪动着，暴躁的要将前方所有的物体都卷入到他的狂风撕毁的领域中。 哼，我来对付。 那边身穿白色衣服的廖明轩扬起了嘴角，浑身的衣襟正在随着一股由他脚下涌起的气流而飘动着，同样是风元素之力，廖明轩要与沈明孝来一次风与风的较量。风盘龙卷在星图成型的那一刻迅速的窜起，沈明孝的龙卷风刚刚没过了整个场地的一半时，廖明轩双手托起了一道同样的龙卷之力，两道旋风扭动着身体，又正好以相斥的方向剧烈的旋转着。当他们碰撞在一起的时候，整个斗场突然间跟静止了一样，感受不到一丝丝的风力了。下一秒，两道旋风碰撞的位置涌起了一声巨响，他们宛如融为了一体，又像是撞击后各自遣散，一股新的气旋之力取代了他们，以碰撞位置为中心朝着四面八方凶猛地扩散着。狂风如浪拍打过来的时候，两边的人都没有准备，一个接一个被掀翻了起来。还好斗场边缘是有相对柔软的水结界在保护着，否则这两败俱伤的气旋能将他们摔断好几根骨头。 真是蠢得无可救药，对风的习性一点都不了解。 斗场下，陆正和冷哼了一声，对廖明轩以风制风的行为非常的不屑。卢一鸣也皱起了眉头来，这两败俱伤的事情还是少做为好，凭实力他们可以稳稳地拿下这局的胜利。重新爬起身之后，赵明月更是狠狠地瞪了一眼廖明轩道： 你给我听指挥。 廖明轩扶起了腰站起来，一脸苦逼的样子，还好大家都是中阶修为，这种撞击说中不中，战斗力也不可能因此而丧失。 莫凡、木奴娇、宋霞、郑明晓，你们四个准备一下。 顾汉一边看着台上的战斗，一边对这四名学员说道。场上的战斗持续有一些时间了，他们四个不负莫凡所望，这局是要跪了。论实力上， 两边其实差不多，都是两系魔法能够娴熟运用了，只是在配合上，明珠四个人这边明显凌乱了许多。这个问题顾汉早就看出来了，所以点出莫凡这四个人的名字时候，顾汉也不免担心起来，怕下一局还是输在这个问题上。 顾汉老师，您放心，我一定会打败他们的。 宋霞认真地说道。 嗯，多加小心就是了。你到底在做什么？魂影钉怎么不控制住那个火系的女学员？ 沈明孝异常不甘心地对彭亮说道。彭亮愣了愣，从台上走下来的时候，却也是丝毫没给沈明孝面子道： 怎么，输了，问题就出在我身上了？ 沈明孝脸色一沉，气恼无比地回到了队伍里。彭亮也是冷笑，根本甩都不甩沈明孝，反正他没觉得这个沈明孝本领有多大。罗宋更是压根儿不想说话了，许大龙最后那几句嘲讽让他恨不得再冲上去跟那货拼命，欺人太甚了。本集播讲完毕，欲知后事，请订阅本专辑，继续收听下一集。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209章。 好了，在旁边好好休息吧。 顾汉劝阻了正在起内讧的几个人。 顾汉老师，下一场还让我上吧，我的力量都没有全部施展出来。 沈明孝立刻对顾汉说道。沈明孝很不爽，一方面不爽彭亮这个暗影系的废物，另一方面也不爽赵满岩那副消极应战的态度。这两个人也不知道怎么被选到交换生里面的，实际战斗起来一点卵用都没有，完全是二打四，不输都有鬼了。 下一局人员确定了，是莫凡、木奴娇、宋霞和郑冰晓。 顾汉说道。 上莫凡这个装腔作势的家伙上去，还不如再派我上去，我一定会打回下一局的。顾汉老师，难道你也想看到我们两场都输掉吗？ 沈明孝明显是动了情绪，不再伪装什么了。 这个 顾汉看了一眼莫凡，又看了一眼执意要上场的沈明孝。从刚才的战斗上来看，沈明孝的实力确实是四人当中最强的，可是输就是输了，顾汉没理由把莫凡换下去。 顾汉老师，他们四个搭配上也有点不妥当啊。 帝都学府明显都是有备而来，我们个人实力跟他们相差不大，可他们无论是配合上还是戏的组合上都要比我们优秀许多。郑冰晓是召唤系，莫凡也是召唤系，两个主修召唤系的在战场上不占什么便宜的。 李静老师说道。李静是在顾汉、邱雨华老师之前就到了帝都学府，主要是负责跟别的学校沟通。莫凡早上没来，倒是不知道还有一位带队的老师。这名女老师似乎还蛮偏袒沈明孝的，在顾汉老师犹豫的时候便推波助澜了一番。事实上，顾汉也觉得李静老师说的有几分道理。第二组的这四个人有两个主修召唤系的，不是说召唤系不好，万一被对面克制了，肯定又要输掉这一局。 既然这样，那沈明孝你带我上吧。 就在这时，郑冰晓开口了。沈明孝眉头一皱，他其实就是想把莫凡的位置踢下去，不过有人主动让出位置来，那也是好事。 郑冰晓，你确定不上场吗？ 顾汉老师有些意外地说道。 没事没事，都是为了赢，既然沈明孝觉得自己有希望获胜，我让出来就让出来。 郑冰晓倒是不争不抢的，一副很和善的样子。莫凡和郑冰晓也算同班同学了，说到召唤系六个人里边能够跟莫凡有个点头之交的，就只有这个郑冰晓了，其他人都对他敬而远之。 那就上去吧，这一次可别再输了。 邱雨华老师说道。 放心，绝对不会。 沈明孝自信满满地说道。沈明孝稍加准备了一番，见碍眼的莫凡也在这一组当中，回想起之前拖后腿的彭亮，他马上就没好态度地说， 你等会儿最好听我的指挥，不要擅自行动，输了你担待不起，这可是关系到我们整个明珠学府的声誉。 以前我觉得你这个人最多是自以为是了一点，没想到现在这么不要脸，实力不济就好好待在板凳上呗，你瞎蹦的什么呀，搞得还要别人好脾气的给你让出一个位置来。莫凡知道沈明孝对自己意见很大，听他那种傲慢的语气，自然就是不客气地回敬道， 你又算什么东西，不知道学院怎么会让你这种没什么本事就喜欢哗众取宠的废物来做交换生。 沈明孝当即怒道，莫凡也不和沈明孝撕逼下去了，自顾和木奴娇走在了一起。本来莫凡觉得罗宋这头已经让人很厌烦了，哪知道沈明孝这货是更臭更黏呢，自己还是靠近香喷喷的木奴娇近一些，以此来驱散这两个人的恶心味道吧。沈明孝眼睛死死地盯着莫凡，见他和木奴娇有说有笑，脸色更加阴沉了。沈明孝追木奴娇的事情全校都知道，他对莫凡不爽还很大程度在于莫凡和木奴娇走得很近，他怎么都不明白木奴娇这么气质出众相貌惊人的女神会容许莫凡这么一个小痞子在周围绕来绕去的，多半是木奴娇脾气太好了，不愿意恶语相加，才让这家伙得寸进尺的。娇娇，待会儿你多保护我一点，不能用魔具的话我就没什么防御手段了。莫凡叮嘱了木奴娇一句，木奴娇都不想理他，他和这家伙的关系还没好到可以这么亲昵称呼，可这家伙就是没有一点羞臊，左一个娇娇右一个娇娇，听得木奴娇都是一阵的羞愧难当，实在后悔当初没有果决点把爱图图从那个合租的房子里边给拖走。 这次比试你最好拿出全部实力来，要是再输了颜面上过不去。 木奴娇还是忍不住压低的声音说道。木奴娇知道莫凡是有三系的本领，眼下关系到学校的声誉，该放手一战了，看情况吧，其实我不想让太多人知道我风华绝代的天赋啊。哼，莫凡也是压低的声音，但语气当中却透出那一副不要脸的气息，让木奴娇还是相当的无语。 他们第一场派出的人实力不算特别强，我可不相信帝都学府就这么点本事。 宋霞开口说道，这句话倒是说的沈明孝一阵的尴尬。 我也觉得。 木奴娇不可置否地点了点头。 莫凡，你是召唤系和雷系对吧？ 宋霞似乎天生就带着一股子统帅的气质，即便沈明孝在场，他依然充当着队伍里的指挥道。 你的召唤生物实力怎么样？ 离战将还有一步之遥。莫凡如实地回答道。 哼，那在这种级别的战斗里面，基本上就是一头废虫。 沈明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打击莫凡的机会。宋霞则是紧锁着眉头继续问道， 你的契约兽呢？ 契约召唤兽是召唤法师中阶的能力，可以与一只还在幼年的妖魔签订特殊契约，将这只妖魔彻底驯服成为契约兽。 那个还没找到合适的。 莫凡说道。这下换作大家集体皱起眉头来了，这么说莫凡从新生大赛到现在召唤系一点进步都没有吗？那这等于他们这边平白无故就少了一系中阶魔法呀。沈明孝的怨气众多，他怎么都不明白这么一个废物是怎么盗走他的暗影妖兽的，又是怎么被选作交换生的。莫凡被宋霞这么一质问，难免有些尴尬，论实力他肯定不输给这里的任何一个人，问题是自己想要隐藏实力只展示出召唤系和雷系的话，那估计还真有点小拖后腿，毕竟召唤系的实力这些时间以来自己确实没有明显的提升。算了，走一步算一步吧，自己的雷系多半也能够独挡一面。 陆振和、明聪、肖金鹤、小峰，你们四个上吧，如果明珠学府就这么点本领的话，你们四个对付他们已经足够了。 卢一鸣笑着说道。第一组上场的那四个人实力只能够算是队伍当中一般般的，假如明珠学府连他们第一组的人都不能够应对的话，那更不要想获得这第二局的胜利了。 老师，让我上场吧。 就在这时，遮阳伞处的一个冰晶银铃般好听的声音传了出来，众人的目光一下子聚集在了遮阳伞下这女孩身上。遮阳伞很大，外加之在阶梯的暗处，下午的烈日照耀下，很多人都没有发现这个女孩就像是一簇冰莲一般静静地在那里芬芳绽放着。直到她站起来，有一股莫名的冰冷寒气缭绕在她周身，并且缓慢地朝着四周扩散的时候，人们才惊讶地发现，帝都学府的队伍当中竟然有一位如此绝美独立的女子。她走到了阳光下，却是烈日都要暗淡几分，隐隐冰雾衬托出她的妙曼身姿，满是雪白鹅毛的高靴裹住了整个精致诱人的小腿，圆滚笔直的长腿被那件长长的皮质风衣半遮着，雪白色的风衣又似量身裁剪过，披在身上依然将身材惊人的曲线给勾勒了出来。 我是莫凡，喜欢全职法师的小伙伴，我们下集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210章，身姿上已经格外出众了，更令人无法自拔的是那一张精美的容颜，五官美的就像从画里面走出来的一样，找不到一点点的瑕疵。非要说这张脸有什么令人不太痛快的地方，那就是神情的孤冷与冰傲，但这也正符合了那一句冰雪为肌，玉为骨的绝美之词。一袭银白色的长发在烈日下非常的醒目，与她雪白如冰的肌肤却相得益彰，透着一股子别样的气质，分不清是摄人心魄的妖冶，还是绝世独立的高贵。女子走出来的时候，不仅仅是帝都学府的众人目光齐聚，就连那些观战的别校师生的眼球也被彻底的吸引住了。原本大家认为明珠学府当中那位穿着针织纱修长身姿的女子已经格外出众了，谁知帝都学府中竟然也藏着这么一位无论是姿容还是气质都仿佛要压过她的学员。 明雪，他们倒不值得你出手，我们来应对便可以了。 陆正和马上迎了上去，脸上的笑容尽是讨好之意。看到陆正和如此的样子，那名叫做赵明月的高挑女孩却气得直跺脚，对于这位惊艳无比的女子没有一点点好感。事实上，陆正和比较直接，其他几个男学员同样也想上前说几句话，可每每看到她那冰霜之容，便再也没有什么过多的念头了。一个女人如果单单长得漂亮，那么她的魅力将仅限于勾住男人的原始兴趣。在这个很多优秀男人都可以控制住或者玩腻的年代里边，要想真正艳杀四方的，便是既拥有绝美的姿容，更会掌握着连男人都需要仰望的力量。许大龙、陆正和、廖明轩等人纵然再有傲气，可面对他们的队长穆宁雪，要么甘为马前卒，又或者假装清高自傲而不感兴趣。 穆宁雪，你确定要上场？ 卢一鸣老师认真地问了一遍。 嗯。 穆宁雪没有多解释，只是径直往斗场上走去。正要上场的四人当中，那名叫做萧金鹤的男子也没脸没皮的一笑，果断地把自己的位置给让了出来。 既然穆宁雪想热热手，学长我就让位了，只是这样会让本来就输了一局的明珠学府更加无地自容啊。 是啊，就让他们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天才。 陆正和说道。周围其他学府的学员们也都看得呆住了。从帝都学府的举止来看，那个银色长发的大美人才是队长。有没有搞错呀？早上他们打了半天，原来连别人队长都没有被逼出来呀。这个交换生做的也未免太失败了吧。 妈的， 这女的简直是我梦中情人的完美形象。 看过她，我觉得其他女的都是浮云了。 你他妈说谁浮云了？周雨桐，我告诉你，今天你死定了。 场周围不停地议论着，嘘声更是一大片。谁能够想到帝都学府最强的人会是一个长得如此妖孽的女人？而明珠学府那边呢，像是赵满言、罗宋这种肤浅的男人早就眼珠子要飞到人家身上去了。妈的，又是一年多没见，越长越祸水了。像莫凡这种有深度的男人也不过是擦擦口水嘀咕着，放在古代就这模样的，估计能够引起诸侯征战，也必定是红颜祸水，危害一方。说实话，自从和穆宁雪出了所谓的年少私奔事件之后，莫凡已经不怎么有机会见到他了，哪怕算得上是邻居。谁知道穆宁雪小时候长得很漂亮，那还是没长开，到了现在简直美得跟画里面走出来的冰莲仙子一般。真他娘的后悔当初没直接把他给办了，生米煮成熟饭，哪儿还管得了穆卓云那个老家伙的。 哎呀，这一趟交换生没白来，要是让我拿下这女的，家产我都可以不要啊。我决定了，她就是我赵满言要征服的女人。 赵满言信誓旦旦地说道。 我也是，我可以自费修炼。 郑冰晓也急忙说道。彭亮不可置否地点了点头。沈明孝这个男婊，往常看到大美女都会装一下，这一次他是装不住了，眼睛就没有从穆宁雪的身上移开过。你们就别想了。莫凡抹掉了口水说道。 怎么，他名花有主了？ 彭亮问道。对，他是我大老婆。哼。莫凡一本正经地回答道。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的人呐。在莫凡说完那样貌若天仙的美人是他大老婆的时候，众人只能够给莫凡一个这样的评价了。 好了好了，让你们为学校争夺荣誉，不是在这里争风吃醋，还没有比就先输了。 顾汉老师说道。 本来还觉得有那么一点胜算，现在来看，我们这次真是要颜面尽失了。 李静老师叹了一口气，比别的老师更早到这里的他却是很清楚穆宁雪的实力，一旦他出手，没准他们这边就会被碾压的。 看也看够了，那就好好想想怎么应对他们。 宋霞严厉地说道。莫凡和沈明孝对视了一眼，莫凡是一点都不掩饰自己对穆宁雪那带有色心的欣赏，沈明孝这男婊就虚伪多了，明明看的魂儿都没了，还要假装不在乎的样子去讨好穆奴娇。穆奴娇同样理都懒得理会这两个没有魂的男人，反倒是如临大敌地注视着一头银色惊艳长发的穆宁雪，从气息就能够感觉到这个女人的实力非常强，甚至她没有刻意地释放出气息，却依然让空气的温度下降，宛如冰雪之灵，无论走到哪里都会被他身上散发出的寒香而渲染。穆奴娇有听自己的长辈们说过，某些特殊魔法师他们在出身以来就具有惊人的天赋，想必这个帝都学府的队长必定是这种人。 都留心了，他应该是一位冰系法师，战斗的时候我会尽量牵制住他，你们争取将其他人迅速解决，我们再联手对付他。 宋霞已经做出了指挥道，他的感知能力并不输给穆奴娇，所以他一样能够察觉到穆宁雪身上的冰系元素力量与众不同。火与冰从来都是相互克制的，宋霞作为一名火系魔法师，想必也只有他能够很好地压制住对方。 明白。 沈明孝和穆奴娇同时点了点头，莫凡则还在留心观察自己的大老婆穆宁雪。在最初的时候，莫凡确实对穆宁雪那独领风骚的天赋感有几分疑惑，不明白为什么博城的人那么崇拜他。可现在莫凡也接触到了元素灵种，便一下子明白这女人是多么的恐怖了，她的冰恐怕还不仅仅是天生灵种那么简单。没看到她走上战场的时候地面都凝结出冰霜了吗？他没有施展任何魔法，更没有将冰系的气息释放， 仅仅是走上去，正如冰空女皇所过之处一定是冰雪领域。这种天赋的魔法师，莫凡至今在明珠学府都没有见过。 就由我来打这个头阵吧。 陆正和带着几分讨好样子的对穆宁雪说道。穆宁雪点了点头，那双冰雪清澈的眸子扫扫了一眼对手之中的莫凡，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看见莫凡在这交换声当中，穆宁雪也很意外。回想起当初莫凡击败了宇昂时的惊人场景，穆宁雪也不禁想知道，在明珠学府的莫凡究竟修炼到了什么境界。最重要的是，穆宁雪清楚莫凡的本领，他不希望自己的队伍输在了明珠手上，哪怕是打平了，对帝都学府来说也是一种莫大的耻辱。 定冠， 穆宁雪往后稍微退了一步，白皙的手掌上有冰色的晶莹在滑落，撅起动人心魄的嘴唇轻轻这么一吹，冰霜飞舞，晶莹剔透的粉末弥漫在了这整个战场上，寒冷之气一下子驱散了这里所有的空气。地面原本是薄薄的冰霜，看到的也如同冰沙，可穆宁雪施展出冰腕技能之后，冰霜化成了有生命的植物，爬山虎一样的密密麻麻的覆盖和蔓延着。 我是穆宁雪，喜欢我们的话还等什么？快去听下一集吧。